開發局和國防科學院按照偵察衛星研製計劃進行。試驗之中，利用將搭載在偵察衛星的攝像頭對地面特定地區進行了垂直和傾斜攝影，確認了高解析度的拍攝體系、資料傳輸系統和姿態控制裝置的特性，以及動作的準確性。報道評價今次試驗在研製偵察衛星領域具有重要意義。南韓和日本昨日說，北韓向東部海域發射了一枚疑似彈道導彈。歐洲聯盟公布向俄羅斯實行新制裁，包括禁止俄羅斯航班飛越歐盟國家領空，以及禁止歐盟內俄羅斯傳媒的廣播。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指出，烏克蘭戰爭持續，歐盟綜合採取歷來對單一國家最嚴厲的制裁，展示支持烏克蘭抵禦入侵。較早前，包括歐盟在內的西方國家發布聯合聲明，將部分俄羅斯銀行排除在國際銀行間的金融通訊協會 SWIFT 支付系統之外，並且對俄羅斯央行實施限制措施，以防其配置國際儲備，削弱制裁措施造成的影響。財經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320点，跌1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7，日元115.65，瑞士法郎0.928，加元1.276，人民币6.31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59美元，卖出1,909.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高2-3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啦。咁而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大围嘅下城门道有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一段下城门道啦，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讲翻渡轮消息啦，中环至红磡嘅航线咧就已经暂停服务啊，中环至红磡航线就已经暂停服务。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同埋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確診了新型冠狀病毒的話，而你病徵是很輕微或者甚至乎沒有病徵，請你不要來急症室，因為急症室我們都不會安排你去醫院的。如果你認為自己還有需要去看醫生的話，你可以預約我們的指定診所，我們那裡的同事是會幫得到你的。另外我們有一個新的出院安排，病人在經過醫生的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就會安排他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騰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我哋預計咧，嚟緊一段時間疫情依然係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醫院嘅話咧， 请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齐去克服呢一个疫情。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2月28日新增26,026宗确诊，再多110人死亡。 院舍人手紧张，社署将紧急向内地聘用1000人。 美、英、加与欧盟宣布将部分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移出。 乌克兰与俄罗斯同意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2月28日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国家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预算案上个星期就宣读了，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今日都想同大家讲下。入面的内容包括就提到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会有优化，申请期会延长，总承担额还款期，总承担额会增加，还款期都会延长的。另外就有预先审批核还息不还本计划亦都会延长的。在拓展市场方面就有计划，就是支援内地发展的。旅游业方面，这段时间在疫情之下都停顿冰封，预算案都有一些支援的，亦都有计划，包括就是设立新的叫做文化古迹本地游鼓励计划，对整个旅游业界等等这些措施帮到几多呢？在疫情之下对于经济的影响，也都欢迎大家打来18723，讲下你的睇法，会不会你都是做生意的，这些措施又帮到几多呢？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讲，18723。在电话旁边是用视像同我们做访问的，有商务局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早晨。 早晨，早晨，小朗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你们好。 早晨，局长。想先讲下就是刚才都提到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现在有80%信贷、90%信贷和100%担保的不同的产品。现在就说申请期延长到去年中，就是2023年的年中，2023年6月30日。预计会额外吸引多几多的企业申请这个计划的想法，是想着就是希望可以有什么目的呢？又跟大家讲下这个。 好啊，其實在疫情期間，經濟當然受損啦。咁可以話在我哋過往兩年裏面推出很多措施之中咧，嗰、那個100%嘅信貸擔保咧，對中小企咧係最受歡迎嘅。點解咁講？一方面，如果我哋睇實際嘅申請數字咧，我哋已經批核咗47,000個，涉及金額係800億以上嘅。而在這個計劃原本是去到今年年中的時候屆滿，有些人就擔心最新一波的疫情對他們生意還有影響，很多呼聲就是說可不可以延展，或者甚至就是說可不可以加碼。所以呢，其實在眾多的措施之中呢，其實這個可以說是一個及時雨，因為呢我們講緊的就是企業很想都捱過這個困難，所以呢最後那著先，如果他真的經營到即係會結業啦，佢能夠經營一日嘅時候咧，佢哋希望可以即係有一個喘息嘅機會。咁、那個100%嘅保證咧，就係話銀行咧嗰、那個風險咧由政府去承擔，由金管局去承擔。然後咧，我哋用嘅借貸咧係以嗰個企業咧佢嗰個人工啦同埋租金。以往嚟講係用18個月為計啊，今次我哋擴展咗佢咧係可以擴展多9個月，即是說用27個月的總量來計，而上限也可以由借600萬去到借900萬，而當然即也有一個優惠的利息，大概是 2.75% 左右，所以它是受歡迎的。所以我們這個計劃要擴展的時候，在這次預算案裡面我們是提出了，就是將那個時間可以擴展到明年6月，可以借貸的金額的上限也由 600萬去到900萬，而總共嚟講咧，政府係要作一個準備咧，就係將整個呢類嘅信貸計劃咧嗰個總承擔額咧由2100億去到2800億。咁我哋相信咧呢個係對業界有幫助，亦都喺目前嚟講咧我哋面對新一波疫情嘅時候咧，如果能夠快啲壓落去嘅時候咧，個經濟亦都有一個即係復甦同埋反彈嘅情況，咁企業亦都可以即係得到舒緩。咁所以呢、這個我相信好多中小企啊都非常之殷切希望呢個計劃可以推行。咁所以我哋亦都即係及時將呢個計劃去擴展，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一方面有啲即係中小企就好歡迎呢個計劃啦，但另一方面佢哋都有啲擔心啊，就係話會唔會比較難去滿足到一啲銀行嘅條件嘅要求，先至可以攞到呢一個嘅滿足到呢個擔保計劃咧？另一方面就係話啊，喺個經濟前景唔明朗之下，如果再要借錢，可能都會即係再孭一筆債，個債務又越嚟越長喎。咁點睇佢哋有啲咁嘅考慮咧？就算有計劃之後都。 係明白嘅，所以我哋都要睇翻，即係話目前面對即係一個咁大嘅疫情嘅浪啦。因為限聚，因為種種即係抗疫嘅措施，好多行業都要即係陷於停頓或者半停頓嘅狀態。呢個當然係困難嘅。但係我哋睇翻舊年成年嚟講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即係情況唔係我哋即係完全係即係所謂絕望，因為我哋睇到舊年年初嘅時候，我哋經歷第四浪嘅疫情嘅時候咧，尤其是一月到四月之間咧，係好困難。但係喺疫情即係受控嘅時候咧，下半年整體上我哋見到所有嘅經濟指標咧都係向上，而且個反彈好大，包括譬如話我哋嘅零售行業，包括餐飲嘅行業，包括我哋對外貿易可以話係即係一枝獨秀，金融業都冇受影響。嗱咁所以咧好多企業。如果不是即係去到即係絕境的時候，當然佢希望繼續營運，而企業可以繼續營運的時候咧，亦都所有工作崗位啊、員工亦都可以保得住。嗱，咁所以即係基於呢一個信念咧，嗰個周轉係緊要。張學文頭先問到咧，就係嗰個銀行嘅借貸嗰個態度點？正正咧就係我哋以往即係中小企的信貸保證計劃其實都有了很多年，以往是用 80%， 後來因為黑暴事件的時候，經濟落下來的時候，我們增加到 90%， 在疫情當中增加到 100%， 那個最大分別就是銀行那個風險，好像我剛才所說由金管局去承擔，只要它是符合了那個規例的時候，銀行是樂意借出，而政府亦都在這裏要做一個撥備的。咁所以我哋見到喺百分百信貸保證推出之後咧，基本上個申請嘅人係多，受批嘅人亦都多，而且咧批核嘅時間咧亦都比較短啲。咁所以咧，銀行喺呢方面嚟講係比較可以話即係放心同埋鬆手一啲，亦都喺嗰個利息負擔裏面，我哋亦都有啲嘢減免啦。目的都係希望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可以俾到企業可以渡過呢個難關。咁我覺得呢、這個都係能夠保到企業，都能夠保到就業啦。咁所以係兩方面相輔相成咧，係一個所以點解亦都係好多企業喺呢段時間係特別希望政府係拓展或者加碼呢一個計劃。 有冇計過即係幾多企業可能本身諗住都係結業噶啦？有呢個計劃之後，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叫做有啲周轉，有啲現金可以周轉，喘一啖氣咁。有冇計過呢一啲數啊？ 當然我們沒可能知道每一個企業怎樣想，但我們看回譬如說你看回去年整年來說，或者疫情開始這兩年來說，有些行業當然有一定有些 損傷的，但是譬如我經常舉一個我們較為掌握的例子，譬如說旅遊業是一個即是最受打擊的行業，因為遊客數字是零。咁喺個註冊嗰1700間旅行社裏面，我們見到結業的數字呢都是略超過100間，咁多多少少都係受到即係一啲嘅支援措施，即係所幫得到。咁我諗我哋都即係喺坊間去睇得到啦。當然一定有企業咧，可能係呢段時間會停業啊，或者係會裁員。咁但係如果能夠有嗰個周轉嘅機會嘅時候咧，俾到佢哋可以有一個轉息機會嘅時候咧，企業自己都明白，所以其實多方面去看，所以你看到今次預算案裡面，無論在政府自己的收費的減免，譬如說商業登記費、排污費、水費，政府作為服務提供者的時候，我們都減 75% 以上，或者是一段長時間去免除這些費用，亦都 在一些政府作為業主的租金，我們都作了這個減免，亦都有一些是譬如說利得稅的減免等等，都是即係減低嗰個營運的開支。另外咧就係嗰個即係銀根方面，就是透過呢個百分百即係信貸保證。咁但我哋如果睇闊啲嘅時候咧，我哋其實都覺得唔係即係喺如果疫情有好轉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具備條件咧有一定嘅反彈。譬如我成日都係即係用翻舊年嘅例子嚟講，譬如話喺商經局最密切嘅貿易方面來講，去年其實整年來講是有一個很亮麗的表現，整年我們的對外的貿易是創新高的。所以我想即目前來講一定是即團結一致齊心抗疫，然後等到我們可以即守得住個局面的時候，大家就可以即看到個經濟是會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另外一個計劃就叫做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的計劃，就去到延長六個月，去到十月底嘅。咁其實個計劃都即係先後咧都係三次叫做延展咗嗰個期咁樣噶啦。有啲講法就話一方面可能幫到啲做生意嘅人啦，另一方面對銀行嗰個風險管理都帶嚟一啲嘅挑戰嘅。有冇評估過即係再延長，即係多啲企業仍然係咁長時間淨係還息唔還咗本嘅時候，對於成個銀行嗰個風險嗰個影響咧？ 我哋講緊還息不還本都有兩個計劃嘅，一個咧就係由即係金管局同銀行去處理，就一般嚟講，即係喺呢段時間裡面咧，某一個特定嘅範圍之內還息不還本，亦都包括我頭先所講嘅，即係對中小企百分百個信貸保證，裡面亦都有一個即係有時限性嘅還息不還本。咁呢個一定係短期嘅，因為一定短期，即係話咧喺呢段時間咧係變咗佢嘅銀根周轉好一啲。相對好彩的地方就是第一，現在整體嗰個香港的利息環境都是比較低一啲嘅，加埋我哋有呢個利息優惠的時候咧，佢哋實際上俾出嘅利息的開支不算是太大，咁所以喺雖然喺個營運裏面短期有一啲嘅壓力咧，但係整體嚟講咧，嗰個借貸的承擔咧喺一個短期裏面咧唔算一個好大的負擔，亦都係點解好多企業咧係希望即係政府可以喺呢兩個計劃裏面咧，去幫佢哋騰出一啲資金去周轉，因為呢段時間咧，其實可能有部分係即係暫停營業啊，或者係成本增加啊等等，咁所以咧呢個係應對目前呢一個短時間裏面嘅銀根短缺嘅時候咧，呢啲計劃都係目的都係幫企業去渡過呢個難關。 計劃就去延展到去即係六個月之後啦，十月底啦，係咪即係到時都有信心係經濟好到可以啲企業可以還翻個本金，又係咪一次過還，定係會有啲咩諗法嘅呢？個到時要還錢嘅時候， 第一嗰、那個整個借貸嘅還款期佢有一定，頭先我講啊，譬如用百分百信貸保證嗰個咧，我哋都係延展到你可以喺一個十年之內還嘅，所以唔係話還息不還本。這個特惠的措施取消的時候就一筆過還完，不是的，不過在這個特定的時間裡面它可以只是還那個利息，而利息開支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那個本金 的攤還就可以即拖得比較後一點。那你剛才問第一個問題十月的時候怎樣，我們明白在現在今天這個時候來說，大家都是即心裡比較彷徨的時候，見到即每日有這麼多的疫症確診的數字，當然是會很焦慮，但是香港其實整體的經濟的條件呢其實是給到我們一個信心的。那我們也都看回即疫情即對我們即接近兩年多三年的打擊裡面呢，其實都不是完全是即負面的，我們用翻舊年嘅例子，當我哋個疫情係能夠受控嘅時候咧，整體嘅經濟咧係有能力係反彈嘅，而且個反彈係唔差。咁所以我哋睇翻舊年成年嚟講咧，嗰個經濟增長，如果你睇翻 GDP 嘅增長咧，頭嗰三季每一季係超過7%嘅，第四季因為到後期因為最後一波即係最後一季受到第五波嘅影響咧，跌咗都有6%以上，所以整年嚟講6.4%嘅 GDP 增長咧，喺全球喺區域裏面咧，絕對係唔差嘅。第二方面嚟講咧，就係有一啲行業咧，較為係可以話係即係冇受過疫情影響咁大，有啲專業啊、金融業啊，以至到香港一個重要嘅行業就係貿易同埋物流嚟講咧，其實喺舊年整年嚟講咧係非常之好嘅成績添。咁所以即係我哋睇得到咧，就兩者有關係嘅。點解我哋要咁堅持即係去做好個防控咧？就係目的都係希望可以及早嘅時間咧，俾到我哋自己嘅經濟咧係一個反彈嘅條件。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係話大家即係咬緊牙關，政府亦都會盡我哋嘅全力 去做即係所有防疫嘅工作。我哋都睇得到市民其實都好合作，香港即係整體市民嘅明白嘅，喺呢個困境當中，個個人都心裏面有好多嘅擔憂，但係成個市面你睇到大家係合作嘅，大家係遵守一啲防疫嘅規例嘅，亦都可能係呢個時候，亦都係即係企業啊、僱主啊、僱員啦、一齊去做事嘅時候啦。 剛才都開初提到百分百擔保貸款計劃，見到近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都有提到，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預算案裏面有說禁止立法禁止業主去對一些指定行業的欠租商戶採取法律行動，有這個建議，就說為期三個月或者六個月，甚至去到六個月。最新就說當局都會計劃通過這個百分百擔保貸款計劃，是通過銀行墊資最多三個月的租金給一些小業主，因為可能有些小業主都是靠收租過活的。有沒有多一些詳情涉及到百分百擔保貸款計劃的話，那個還款期司長都說會再長一些，究竟有多長，還有所謂的業主是小業主的資格是哪些，是不是純粹長者，還是怎樣劃分呢？這個有沒有多一些詳情？ 呢方面嚟講，我聽到財政司司長又好啦，財經及父母局嘅局長都好啦，都就住呢方面即係講咗好多，因為嗰個喺佢哋嗰個範圍裏面。我知道即係其他同事係同金管局商量緊呢啲咁嘅措施。我只可以講咧，就係話第一咧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無論我哋喺立法會又好，同商會傾談都好啦，其中一個所謂痛點咧就係好多企業咧佢較為容易去減省開支，最容易就係喺短期裏面，譬如話縮減佢嗰個僱員人數、裁員或者係停薪留職，亦都有啲係可能係減少佢個營運日數。最唔想嘅當然係結業啦，但係有一筆嘅開支嚟講都唔算細嘅，就視乎佢同個業主關係就係個租金啦。咁我哋睇得到咧，就係過往一年裏面咧，我同好多商會去，尤其是中小企嘅商會睇得到咧，都有變化嘅。好多有好多都唔算細嘅大型嘅，譬如商場等等咧，都改變咗個租約嘅形式。有啲係用即係實際上分帳形式，你收你營業額幾多，佢就喺嗰度去分翻一個百分比作為一個租金。咁變咗可以即係大家都係同坐一條船啦。但係始終亦都有一啲業主個租金咧，好多企業都同我講咧，就好似未回落。咁所以呢一個喺個預算案裏面咧，財政司司長係作為一個即係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在一個短期裏面令到那個業主和那個租客的關係可以停一停下來，不要因為那個租金而要採取一些很迫切的手段，譬如追租等等。當然我們也都聽到很多不同的意見，也都明白，也都我們見到有一些正面的反應，就是我們見到有一個大的商場的發展商亦都願意喺呢段時間同商户係共度時間，免除咗而家喺第五波疫情裏面，因為好多社交距離停業嘅租户嘅租金，呢個都係我哋樂見嘅。咁所以具體嚟講，即係當然裏面亦都有啲細節，所以我聽到財政司司長亦都就住有啲人提話小業主嘅情況咧，佢話會額外再諗一啲。咁我相信咧短期裏面咧相關嘅部門會有呢個公布。唔該。 Okay.旅遊業方面啦，預算案就話留咗12.6億咧，支援同埋發展旅遊業嘅，包括就6億啦，設立一個為期3年叫做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咁另外有6億咧，就係包括譬如旅發局嗰度嘅宣傳啦，亦都有啲係一啲嘅從業員嘅培訓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個先講呢個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同綠色生活本地遊其實有啲咩分別呢？因為我見其實之前話綠色生活本地遊都有啲探索一下古蹟啊，去一下域多利道購物中心啊，都係類似講一下啲文化古蹟類，有啲乜嘢分別？係咪之前個計劃有啲咩不足，所以先要再設一個新嘅計劃呢？ 其實旅遊業正正就係我哋睇得到咧，喺疫情當中咧，我哋除咗要直接幫旅遊業界受影響嘅旅行社啊、從業員之外咧，佢哋亦都係好希望可以喺疫情過後咧，可以轉到身，甚至咧可以優化佢哋嘅行業。咁因此呢段時間裏面，雖然冇遊客，但係咧有1700間旅行社咧，除咗有100間仲有結業之外咧，一半左右咧都藉住政府即係嗰啲推廣計劃咧，喺呢段時間咧做本地旅遊嘅。嗱，呢本地旅遊咧，當然無論喺政府啦，或者係喺旅發局咧，都有一啲嘅資助嘅。咁呢個資助幫到佢哋嘅，因為咧起碼即係佢減省佢嘅成本，亦都係受到 香港市民歡迎。咁所以呢段時間好多人都可能好似我自己咁，都有試過去即係揾一啲咁嘅本地旅遊。疫情許可嘅時候，可能可以走出嚟。咁嗱，但係呢一個呢一類咧，就除咗係俾到旅遊業喺呢段時間有一個喘息嘅機會咧，中長線嚟講咧，對於旅遊業嘅發展係重要，因為旅遊業本身都必須要轉型啦。因為以往嘅淨係帶團啊、購物啊等等咧，其實喺將來嚟講咧係會好難持續咁樣落去。反而咧喺即使係幾艱難嘅時間咧，香港嘅旅遊條件其實係好優厚。我記得我哋自從推出咗，譬如話香港有世界地質公園嘅時候，我哋去郊野公園嘅人咧已經有超過即係即年之間已經多100萬人去，即係去參觀。香港有好多綠色景觀是可以做旅遊的吸引力，同樣地，好像蕭樂文你剛才提到，有很多的本地的設施，譬如我們早期做中山史蹟徑跟歷史有關的，我們有一些舊的建築翻新，譬如大館啊等等啊，我們都有很多小區呢很有特色的，是香港獨有的。譬如我們看到先幾年我們推深水埗，叫做即地道深水埗，有些本地特色呢也都令到深水埗一夜之間成為國際之間一個很具吸引力，一個 talking point 來的。Okay. 所以呢，我們覺得去豐富那個旅遊的吸引力呢，是長遠來講會幫到這個旅遊業的。 好啊，嗱，局長，轉頭回來再找你傾多一陣，因為有關於旅遊業呢都有不同的措施。轉頭回來繼續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傾有關於做生意的預算案的措施，講下你的看法。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因应多个地区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会向有关楼宇的住户、清洁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快速测试套装，俾他们作自行检测，辅助识别感染者。受影響的樓宇包括秀茂坪村、秀明樓、秀茂坪南村、秀旺樓、順天村、天柱樓、天恆樓、天樂樓和天池樓、沙田和斜村、富和樓、新田圍村、富圍樓、月明村、明信樓、明耀樓和明恩樓、力源村、秀全樓和桂和樓、火炭、晋阳村、晋湖楼、晋时楼和晋山楼、葵涌石梨一村、石晋楼、深水埗、杏晋苑、晋礼阁和晋贤阁、美孚新村、白老汇街、68-70、72-74、76-78、80-82、84-86和88-90号。黄大仙、东回村、柴湾、小西湾村、瑞发楼、瑞福楼和瑞龙楼。另外，东区民政事务署今日起亦都陆续向柴湾、小西湾村的清洁员工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快速测试套装。内地传媒报道，中央援建项目之一青衣方舱医院预计今日交付。報道指出，項目由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設計建造，青衣地塊的方艙醫院全部投入使用之後，將會提供超過3800張隔離病床。報道指出，四處由中央援建的臨時性社區隔離治療設施，2月22日分別在青衣、前新田購物城、元朗潭尾和洪水橋開工建設。工程日以繼夜，當方艙醫院全部投入使用之後，預計將會為香港提供14000至17000個隔離單位。深圳口岸指由3月1日零時起，在入境口岸核酸檢測為陽性的粵港跨境貨車司機，自確定之日起21日內不得入境。 另外，經批准納入入境豁免名單的粵港跨境貨車司機，呼籲粵康碼的黃碼入境之後需嚴格按照申報軌跡閉環管理。由3月1日零時起，粵港跨境貨車司機憑24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入境，每日入境時採用快檢和常規核酸雙檢測，並在指定住宿期間每日一次核酸檢測。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26,342 點，跌1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15.6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6，人民幣6.31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71美元，卖出1911.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和斜村。渡轮消息方面，富裕小轮中环至到红磡的航线已经暂停服务的。中环至红磡的航线已经暂停服务。在封路方面，大围的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的一段下城门道仍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擠迫，所以我喺呢度呼籲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確診咗新型冠狀病毒嘅話咧，而你病徵係好輕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徵咧，請你唔好嚟急症室，因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會安排你入去醫院嘅。如果你認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醫生嘅話咧，你可以預約我哋嘅指定診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係會幫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在经过医生的临床评估，如果认为适合，就会安排他出院继续接受隔离。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新的出院安排，可以腾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疫情依然会非常严峻，会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来到医院的话，请大家和我们的同事合作，我们一起去克服这个疫情。 2022年2月28日，新增26026宗确诊，再多110人死亡。 院舍人手紧张，社署将紧急向内地聘用1000人。 美、英、加与欧盟宣布将部分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移出。 乌克兰与俄罗斯同意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繼續翻嚟《千禧年代》，講到預算案嗰啲同經濟相關嘅措施。頭先講到旅遊業啊，就話預算案話預留啦12.6亿咧支援同埋發展旅遊業啦。其中有一個新嘅計劃就叫做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嘅，咁啊同局長傾緊嘅。咁另外亦都講到有關於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嘅優化，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咁啊電話旁邊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局长。头先讲到呢个6亿嘅3年期嘅文化古迹本地游鼓励计划啦，我想知道其实3年后你哋希望个目标系达成啲咩咧？同埋嗱，旅游业过往都系香港一路以嚟都系一个经济支柱之一啦。咁头先你都话要转型啦，但系转型咗做本地绿色或者古迹文化类型嘅类别嘅旅游之后，会有几多旅客系即个嚟香港嘅目的系嚟自呢两个地方啦？另外就系、是。对于香港成个经济贡献上面转了型之后，有没有想过个代价是什么呢？又 好啊，问得很好，就是很多人都问我，你现在这段时间帮业界做本地旅游，对长远来讲对游客有没有帮助的？绝对是有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现在去旅行的时候，在疫情之前去旅行的时候，通常游客会做些什么事呢？就是通常他都会在网上去找找那些地方的资料。以前我們就看旅遊推介書，現在很多人上網看一看，就說那個地方最具特色是什麼地方先。香港是一個地方很小的一個國際都會，如果你說單單是用香港的所謂skyline， 即是城市的景觀來做吸引的時候，全球很多即大城市都是這樣。往往很多人去追求就是那個地方有沒有一些是其他城市沒有的地方。簡單來說，我可以說一兩件事，就是第一，全球不是很多城市裏面咧，喺彈丸之地之間咧，既有城市一面，但亦都有咧好多天然景觀。香港係一個好少有嘅地方咧，你半個鐘頭嘅車程咧，你可以去到一個好舒適嘅郊野嘅地方。無論香港島嘅行山徑，或者喺新界嘅，我哋有地質公園，係世界級嘅一啲自然景觀。另外嚟講咧，就係喺每一個城市都佢自己有歷史文化啊，甚至係古蹟啊等等，好多旅客都會去揾呢啲嘅地方。我哋見到好多城市，譬如歐洲好多城市都係重建翻佢哋或者保留翻佢哋原有嗰、那個即係歷史文化特色嘅。香港嘅特色在於咧，就係香港有好國際化一面，但亦都有啲好本地嘅。喺頭先嗰半個鐘頭，我簡單提到。譬如我哋喺早幾年咧，用深水埗作為一個即係地道香港式文化咧，已經能夠吸引到當時咧好多國際嘅旅遊雜誌咧，將香港定為咧全球3個最有趣嘅新發展景觀嘅地方，就用深水埗為例。我哋亦都睇得到，我哋呢幾年咧就係去推廣，譬如一啲鹽田子，有教堂，有做海鹽，加埋咧有一啲新興的藝術家將啲藝術裝置擺喺呢個西貢嘅小島上面，亦都吸引到好多人。嗱呢類咧係需要不單止係需要發掘，亦都需要培養人才去講好呢個故事嘅。咁我哋見到喺疫情當中嘅時候，當然我哋暫時冇遊客翻嚟啦。但係以舊年下半年嚟講咧，我哋同旅發局做緊嘅一樣嘢就係，譬如用西九文化區嘅逐步建立咧，作為一個吸引點，但係我連同埋咧油麻地、旺角呢啲舊區咧，作為一個推廣嘅線。嗱我哋舊年推出嘅綠色本地旅遊計劃好受歡迎，咁所以咧原先個1亿用完啦，我哋亦都喺今年就加碼3亿啦。但係喺嗰個計劃裡面咧，好多時候啲人話一定要有一個綠色元素，咁所以咧帶團嘅人咧就係佢為咗迎合我哋嗰個撥款需要嘅時候咧，點都要帶你一個綠色嘅景點。但係其實咧古蹟或者是一些傳統文化、地道文化，以至有設計元素，其實都是一個吸引點。我記得去年我們當我們在深水埗重新發現一個，即譬如說舊的水庫得保留的時候，很多人都受到吸引。所以我覺得即在這些景點來說，如果能夠加入那個文化古蹟的底韻是可以做到。而我們看看我們隔離的地方，即大灣區嗰9個城市，每一個都做緊一啲，譬如話嶺南文化嘅。咁所以我諗喺當遊客再翻嚟呢個區嘅時候咧，由商務帶動嘅旅客咧，其實都係希望有一啲較為高質素、有地方特點嘅地方。咁所以亦都係點解我哋撥款咧，就係除咗係支援即係業界去渡過難關之外咧，我哋都特別投入一啲 款項咧，就係做呢啲新發展嘅旅遊項目，使到咧旅客可以恢復嚟嘅時候咧，我哋成個業界咧已經係準備好，亦都我哋特別亦都睇過筆錢裡面咧。投放一啲係做呢個員工培訓嘅，即係前線嘅導遊啊、領隊，佢都要裝備自己去做好呢個工作。 頭先講到話從業人員嗰培訓，我正想問多啲，因為話六千萬咧係資助一啲旅遊業人員嘅培訓啦，其實係想係咪主要係頭先講到話本地遊或者古蹟遊嗰啲嘅人員嘅培訓咧？佢哋呢段時間有冇任何嘅津貼？因為有啲業界就係話遠水不能夠近火，你可能培養得嚟都幾年之後，可能呢段時間好多人已經。因為冇收入啊，呢一行完全心灰意冷，已經離開咗呢一行嘅啦。點樣留住啲人咧？你個培訓點樣培養啲人之餘，又留到啲人喺呢一行咧？ 第一我都好讚賞即係旅遊業嘅從業員喺呢段時間咧，其實佢哋都好努力自己嘅轉型。有部分咧，我哋喺呢段時間咧係得到佢哋幫手咧，就係、是、轉去幫我哋做好多抗疫嘅工作。大家聽到咧，就係我哋有接近2000個旅遊業從業員咧，前嗰排幫我哋做疫苗接種嗰啲接待工作，因為佢哋善於接待啲人啦。咁喺第一期嘅時候咧，幫到我哋。而家我哋亦都喺即係透過一啲旅行業界咧，就亦都邀請一啲從業員咧，幫我哋做其他抗疫工作。咁呢個係捱過呢個冬天。亦都咧喺呢個僱員再培訓局裏面有一啲再培訓計劃咧，係針對旅遊業嘅。嗱，但係長遠嚟講咧，就係都要轉型嘅。我覺得如果大家有參加過一啲近呢大半年嚟講比較流行嘅本地團咧，其實我哋見到好多新嘅元素加入嘅。譬如我曾經都喺疫情穩定嘅時候咧，都參加過本地嘅旅行團，佢哋係帶一啲本地嘅旅客咧，去睇新界嘅祖堂啊、祠堂啊，或者一啲比較特別嘅譬如話界木廠啊等等。嗱，呢啲都係啲好有趣嘅元素。佢哋要做發掘，佢哋要去聯絡當地嘅人，去現身說法，令到地方嘅人士可以即係講翻佢自己鄉村嘅文化。亦都當然，如果我哋就做綠色旅遊嘅時候咧，對一啲地理地質嘅知識都要有。嗱，呢啲知識嚟講咧。有啲係可能散落喺不同地方你要去做，但有啲可以好有系統地攞出嚟嘅。咁我覺得將來嚟講咧，一啲較為優質嘅有主題性嘅有獨特嘅地方咧，係要有系統地俾到我哋嘅從業員去做。咁好多年嚟，我哋都推一個叫資歷架構嘅形式，令到咧好多培訓機構咧，亦都可以就住不同嘅行業，譬如旅遊業咧，係設計一啲所謂培訓嘅項目，係好實用地咧，將呢啲咁嘅知識咧，同佢一齊去分享。咁亦都要即係從業員覺得咧，繼續投放時間心機落去有幫助。咁所以我哋係多方面去做。短期裡面咧，如果能夠俾到呢啲從業員咧有一啲嘅資助，譬如六輪嘅抗疫嘅經濟支援咧，有包括呢啲前線工作人員，亦都喺培訓工作或者將來喺嗰個業務發展裏面咧，我哋都希望俾到咧佢哋有一個希望去裝備自己，然後咧等個疫情過後之後咧，可以逐步去提升翻佢哋嘅能力。 另外都想問一下整體個經濟嚟緊嘅情況，因為預算案就預測香港嘅本地生產總值咧，全年實質增長咧介乎2%至3.5%。不過見到有投行啦，摩根士丹利咧就話一個月之內咧兩度係降低咗香港個經濟增長預測。渣打方面亦都係預今年嗰個 GDP 咧，香港方面啦，增長預測咧係下調到1.2%。點睇好似有啲落差，大家嘅分析唔同，係咪預算案嗰個嘅經濟預測都過分樂觀定係點樣咧？ 所有經濟預測都係基於即係一啲客觀嘅因素。咁當然，如果喺好似香港今日面對一個咁大嘅疫情打擊嘅時候咧，呢一兩個月裡面冇人會睇好個經濟表現，因為基本上營業都有困難。但係我哋亦都睇翻咧，就係降兩年嘅經濟數據，其實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全球都係睇得到咧，就係。其實唔單止香港，任何一個發達地區啊、歐美國家都係啦。當我哋睇到佢個疫情係個確診數字好高，或者係因為個疫情而要令到好多行業咧都係暫時不能營業嘅時候咧，佢係個經濟係可以係滑落得好快。但係香港我哋睇得到咧，就係話過往兩年裡面咧，就係我哋相對嚟講，其實係喺個疫情嘅控制情況嚟講咧，整體上嚟講，比起好多發達地區係做得好。咁所以舊年嗰個數字亦都可以説明咧，就係如果能夠壓抑到個疫情嘅時候咧，嗰個反彈力係好高。 咁我哋睇得到咧，就係話有一啲情況咧係有啲行業較為係採取一啲措施咧可以應付到。譬如我嗰日去機場接收一啲物品嘅時候咧，機場貨運話俾我聽，舊年香港係嘅貨運生意仍然係高居全球第一位。我哋個機場咧係全球即係嗰個貨運量係最高嘅。成年嘅貿易事咧係不單止係創新高，而且係比起2018年我上一次嘅高峰係高咗15%以上嘅。嗱，咁呢度中間其實都唔係話淨係即係睇個大環境，亦都好多嘢要作出一啲調整嘅。譬如話電子商貿越嚟越即係普及啦，大家就算日常生活裏面都見到啦，我哋即係嗰個未必能夠出去買嘢嘅時候咧，我哋好依靠一啲即係上門嘅交收嘅服務啊，又或者喺專業方面，譬如我哋一個主要嘅行業金融業嚟講咧，基本上呢段時間佢都用好多嘅方法去處理，而實際上令到咧好多譬如話資金嘅流入啊買賣結算咧都能夠做到。咁所以我諗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唔好睇輕即係我哋能夠應對嘅能力，當然都係嗰句啦，大家係要即係協力同心喺呢個時候咧咬緊牙關捱過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即係配合翻一啲即係支援嘅措施啊，大家跑多一步咧。我覺得今年嗰個經濟情況未必好似而家我哋咁擔憂嘅，咁所以我哋都大家一齊努力啦，好冇？ 預算案有一個企業拓展市場嘅計劃都新嘅，就係、是、內地發展支援計劃。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個實質係做啲咩嘅？同埋喺未通關之下，或者未知幾時通得關之下咧，成個工作有冇有受到影響嘅？ 係啦，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咧，好多企業同我哋講嘅。咁所以你簡單嚟講，呢個加碼項目，因為點解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全球喺過兩年裡面咧，由於疫情，亦都由於咧中美嗰個貿易非常之緊張，全球經濟動力其實反而是來自譬如我們自己國家，因為我們國家仍然是保持一個比較穩定的控制疫情的局面，亦都是繼續開放，所以在內地的內循環對於香港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機遇，所以很多企業都跟我們說有什麼方法令到我們企業可以進一步進入內地，同時亦都有那個大灣區的發展。對於一些企業無論大小來說，內地的市場如果他未去過的時候，它都有一些障礙，譬如說電子的交收都跟香港不同，又或者它們沒有一個據點去推銷它 的物品，又或者它本身內地的市場那麼大，南北東西都不同的省份可能都不同，所以在我們過往兩年裡面做一個計劃，是透過我給了3億5千萬給了貿發局，就是做 GoGBA， 就是帶一些企業入去這個大灣區。但是很多時候有些人說，喂，我都想實地去多一些的支援，怎樣能夠進入這個內地市場，亦都因此在今次財政預算案裡面我們都特別再撥出額外的款項。今年而家我哋俾貿發局嘅未來幾年嘅資金咧，其實每年嚟講咧係達到8億以上。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俾佢哋咧係幫我哋嘅企業入到去裡面。嗱，呢個包括咧就係話如果喺疫情許可嘅時候，當然有好多商務嘅洽談啦。但係即使疫情未許可之前咧，有好多係技術上邊嘅支援，點樣利用即係電子商貿啦，點樣利用即係線上線下嘅貿易啦，點樣利用貿發局喺內地本身已經確立嘅一啲譬如話設計廊嘅渠道啦，又或者係利用佢哋作為一啲整合，即係相類似嘅企業一齊去走埋一齊咧，做一啲貿易推廣。嗱，呢啲都係咧，唔單止係話要係恢復疫情之後先做，而係可以立即去做嘅工作。正正就係要利用呢段時間咧，令到大家咧有即係可以係騰出一個即係餘力出嚟發展呢個市場。咁配合翻咧，我哋自己呢幾年嚟講咧，就係無論喺商經局裏面推嘅市場推廣嘅基金啦，又或者升級轉型基金咧，我哋都加碼。咁嗰度我哋投入咗接近70億嘅額外嘅錢咧，亦都受到好多企業歡迎。咁佢哋亦都可以呢段時間咧係進入內地啊或者外地嘅市場。 另外就想同局長講下有關啲抗疫方面，你個角色都好重要，就係負責統籌醫療物資保障工作小組嘅。咁見到最新就話包括啦，即係接收咗內地供港嘅1400萬個快速測試包等等啦。咁其實而家香港最缺啲咩物資，同埋嚟緊仲有啲咩物資係會再供港嘅啦。咁同埋點樣決定係入幾多物資啊？邊啲物資嚟嘅咧？而家個成個運作係點樣嘅？ 大家記得咧，就係當兩年幾之前，差唔多接近三年前，當呢個新冠肺炎嚟到嘅時候咧，當時我哋都幾彷徨。我記得當時嚟講，我哋連口罩都唔足夠，全球都係缺嘅。咁我哋要引入即係本地生產咧，政府資助佢哋生產等等啦。相對於當時嚟講咧，今日嗰個物資咧，其實係準備咧比較好嘅。但是在這段時間少不免有一些的設備啊裝置是需要多一些的，譬如舉一個例子，政府最近都說了，就是與其大家去即每天去排那個很長的龍啊，去到不同的檢測中心呢，現在也都有很多快速測試劑呢，那個準程度同埋價錢等等都相對嚟講係比較合理穩定，咁亦都成為我哋而家即係作為一個檢疫裏面一個重要嘅方法。咁所以快速測試劑嚟講咧，越嚟越受歡迎。一方面喺市場上面，我見到咧嗰個供應係越嚟越多，亦都個量唔少嘅。但係喺我哋嘅工作裏面，譬如呢排我哋做衞封強檢嘅時候，我哋除咗係上門邀請居民分批落嚟之後咧，我哋都派一啲即係快速測試包俾佢哋，喺佢哋嚟緊嘅幾日裏面咧，係自己做一個測試。起碼佢哋如果係即係知道有一個陰性嘅測試嘅時候咧，佢比較安心。如果係發覺有陽性嘅時候咧，佢可以進一步咧係去跟進。嗱，咁呢類嘅物資嚟講咧，係我哋要源源不絕。呢方面咧，我哋除咗係市場有供應之外咧，政府自己喺工作上邊有需要嘅，喺啲特定崗位，譬如大家睇到我琴日走去同埋一啲社團咧，去到一啲屋邨裏面咧，俾清潔工啊，或者係一啲物管人士咧，我哋都特別提供埋呢啲測試包俾佢，因為佢日常嘅工作裏面咧，會係接觸到比較多嘅人，所以能夠做到個測試咧，係對佢哋有幫助。嗱，咁呢啲嚟講咧，就係我哋會增加嘅。如果我哋將來喺不過將來做一個全民檢測嘅時候咧，呢類亦都可以補足咗咧，我哋做即係去到做核酸檢測嘅時候咧，不足嘅。咁所以呢類物資會多啲。咁嗱，物資嘅供應咧，有一啲咧係可能我哋做全球採購嘅，經常都有嘅。但係有一啲咧，如果係喺內地生產，又或者喺短期裡面我哋需要個量好大嘅時候咧，內地尤其是中央咧係好關顧，佢特別係會即係保證咧我哋有足夠。咁所以喺抗疫嘅工作裡面咧，我哋個分工咧就係我哋個局咧就係希望就住咧不同嘅政策局、不同嘅社群需要咧，我哋集結咗一啲即係所謂需要額外採購名單，有啲係可能要周圍去採購，有啲咧可能係要承商咧就係內地特別供應俾我哋。咁我哋都見到咧中央亦都透過佢哋好有效嘅聯絡咧，喺好短時間裏面已經即係就住一啲物資啊、保護衣啊。或者快速測試啊，甚至有啲中成藥都俾到我哋。 咁可唔可以預告一下究竟有啲咩物資係欠缺嚟緊會嚟咧？同埋頭先我都提到話1400万個快速抗原測試包啦。咁我見到話有700万個咧，就用咗喺啲指定高風險或者特定群組嗰度去派嘅。咁即另外嗰啲就係用嚟做全民強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700万個快速檢測包，可能都係全民強檢可要做幾次，而且中間每日都要再做快速檢測嘅時候，其實個量都應該係唔夠嘅喎。而家係咪因為卡咗喺呢一度，唔夠快速檢測包，所以全民強檢都未行得住呢？如果要推全民強檢，仲要幾多快速檢測包咧？喺你個你個組嗰個工作嗰度係 反而個情況啱，同你頭先描繪啱調轉。我哋正正咧就係一要面對目前已經有呢個需要，因為我哋做衞封強檢都做咗一段時間啦，每一次咧我哋都要額外加嘅。咁所以咧，譬如話你見到喺我哋現有咧，而家嚟講，我哋已經新近已經有1400万到咗啦。我哋有700万已經係即係用緊啦。亦都琴喺前日嚟講，我哋亦都額外將180万呢類嘅快速檢測咧，透過民政事務局佢哋同嗰啲社團聯絡咧，亦都係派到去前線。嗱，呢個係已經係即係應付到今日嘅供應。但係蘇龍文你講得好啱，就話如果我哋要做全民檢測嘅時候咧，可能個量更加需要大。咁我亦都喺呢度嚟講咧，係尤其是同內地透過中央部委嘅安排咧，我哋都係訂購咗更加大嘅快速測試劑嘅數量嘅，就應合翻我哋嘅需要。咁呢個我哋就係及早作喺我哋研究嗰個全民檢測嘅同時咧，一方面譬如話喺相關同事去設計 同埋定立嗰個成個全民檢測嘅形式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及早揾到有啲乜嘢物資需要嘅，我哋就去即係做採購。嗱，呢個當然一定要包括，譬如到時多咗人要出去做呢個工作嘅時候咧，一啲保護衣物啦，又或者係一啲較為高規格嘅口罩啦，又或者有啲簡單嘅方便市民使用嘅一啲醫療嘅設備啦，同埋就係快速檢測包啦。咁呢個量一定即係會有足夠嘅量，而國家亦都即係好關顧，保證即係呢方面嚟講咧係會供應到俾我哋。咁所以呢個係睇翻我哋嗰個需要去做。咁而呢一個回轉亦都需要快嘅，因為我哋睇得到咧，就好多時候我哋比較有信心，就因為好多呢類嘢，包括快速檢測嘅呢類嘅設備嚟講咧，好多喺內地生產，亦都有啲係港商喺內地嘅生產。咁全國亦都即係比較個供應比較好，咁所以透過中央部委嘅安排咧，我哋更加能夠確保咧呢啲咁嘅需要嘅設備咧，能夠及早同埋及時咧嚟到香港。 嗱，物資方面啦，包括我見到係中成藥嘅，我想知道其實而家成個準則係點樣提供俾一啲民間嘅團體或者社區嘅團體咧？因為啲市民都想知道啊點樣攞到噶嘛？你哋點樣分配啊？最後仲有一分鐘到啫。 好啊，嗱，當然啦，唔係所有嘅物資都要由政府派發嘅。因為第一，市面上面坊間亦都有，我哋見到一啲譬如話快速檢測劑咧，亦都越嚟越多同埋越嚟越平。中成藥咧有時有啲係缺嘅，咁所以我哋個準則咧就係，我哋都集中係喺嗰啲最有需要嘅。譬如話喺中成藥裡面咧，我哋交俾超過一半係交俾醫管局嗰18個中醫診所，佢哋作呢個治療用途。亦都有部分係透過咧，好似我哋琴日同一啲即係社區連線啊社團咧，佢哋集中去找一些譬如說他們覺得是需要的人士作一個派發，兩者之間有一個平衡。當然 其他市民也可以透過市場的方式去做 去買得到，但我們也幫助他們了解不同的設施、不同的設備呢、怎樣用、使到那個使用的時候比較安全。 17820元跌2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3.26美元，賣出1914.2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高2-3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1-2陣薄雾。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任顺希和汪明希。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第五波疫情一发不可收拾。昨日确诊个案多达26026宗，再多83名患者去世。为了截断传播链，政府计划下个月推行全民检测，中央亦都动员支援本港抗疫。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李大川透露，已经组织9000人采样支援队伍，可以随时派员来港帮忙，并且认为期间实施禁足措施效果是最理想。据了解，内地援港人员不只来自广东，也都来自邻近省份，包括广西、福建以至湖南，可望达至本港检测站总有一间在阻紧的效果。由于援港人员数目众多，預料需要以閉環方式即日往來深圳香港工作。特首林鄭月娥昨日亦都同廣東省粵衛健委人員會面，雙方同意加強分層治療，減少重症同死亡個案。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的報導，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現時並非恐慌的時候，呼籲各界盡力減少第五波影響。他說，如果家中有未打針的幼童、長者或者是慢性病者，建議每名家庭成員隔日就做抗原測試，或者在屋企戴兩個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他又警告，少部分染疫的幼兒免疫系統會發生劇烈反應，他的炎症或者会非常严重，以致大脑迅速肿胀，导致致命的急性坏死性脑病。明报的报道。 成报报道，政府早前选出8个地点兴建临时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并委托指定的承建商加紧兴建。 位于青衣的方舱医院预料今日完工，成为首个落成可以提供大约4000个床位，将由内地医护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而大公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记者从广州番禺边检站获悉，该站载运病床等医疗器械的往来港澳小型船舶开通绿色通道，优先查验，三日内完成三批次，合共4000几件病床赶抵香港，同时首批1500套的新空调也都已经运抵青衣。分別是城報和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新冠疫情嚴峻，單日死亡數字屢創高峰，醫院殮房斯達斯，就連不幸染疫死亡的人士家屬想為其辦喪事亦都受到影響。據了解，本港有大型殯儀館出現幾十宗確診，已經暫停出租三月份的禮堂和設靈房間，之前已經租用的顧客就不受影響。昨日網上都流傳一份聲稱由九龍殯儀館發出的通告，明言不接受新冠確診者的遺體。殯儀館營業總監梁伯威向《東方日報》回應說，由於殯儀館有多名五工、花布、長務員工確診，正安排全員快速測試，審慎起見暫時不接收確診的遺體，預料幾日之後恢復正常。《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部報導，全港學校預料下個星期起提早放暑假，期間部分校舍會被政府徵用作全民強制檢測站。據悉，當局正物色場所，多個部門日前到多間學校視察，如果校舍被徵用，會由政府接管場地。檢測站朝八晚十運作，計及前期工作和事後清潔等，估計需要徵用一個幾月。有校長關注期間的學校財務保險問題，雖然當局沒有要求學校職員留守支援，但是校方仍然希望在長假期派人手留校，為家長和學生宿舍提供支援。另外據悉，教育局最快在今個星期初公布提早放暑假的指引。經濟部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財政預算案提出暫緩追租的計劃，以立法方式禁止業主就指定行業欠租的租戶採取終止租約和相關法律行動，為期三至六個月。消息透露，有商界人士直接向特首林鄭月娥投訴，由於業界反應強烈，消息說港府已經同意重新向發展商作出諮詢。陳茂波昨日亦都說，政府會繼續聆聽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消息人士說，暫緩追租計劃需要行政會議和立法會通過，估計這兩關會有阻力，不排除計劃會步空置稅的後塵而胎死腹中。星島日報報導。 在石屏方面，經濟日報石屏說，本港新冠確診再破頂，突破二萬大關。衛生防護中心預料，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申報系統運作之後，數字會進一步攀升。由於港府防疫政策變動頻繁，大眾普遍無所適從，當局尤需及時發布易於閱讀的訊息。當局更加需要盡速向居家隔離的輕症病人派發新冠特效藥，緩減醫療系統的重擔。經濟日報的社評。 明報的社評說，即將要實施的全民強檢預計會驗出數以萬計的確診患者，但是隔離和救治設施沒辦法跟上，而隨時徒勞無功。現時全力興建臨時設施有望彌補不足，當務之急還有及時是做好各項準備工作，給大批內地支援隊來港能夠協調有序地開展工作。在實施全民強檢之前，方艙醫院確實可以起到分流作用，但是關鍵是增加專科門診的數量。明報的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內地援建的青衣方艙醫院今日竣工，將提供近4000個床位，香港要比港版方艙醫院發揮好穩控疫情的作用，應該借鑑內地經驗做好兩方面工作，一是調配人手迅速為方艙醫院配備醫護和救治設施，二是做好病人管理，及时分流轻症病人、非老年病人到方舱医院，让公立医院集中资源救治老年同重症病人。文汇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说，政府计划容许快速测试呈阳性的人士透过网上系统直接登记阳性结果，无需经核酸检测确认就可以视作为阳性个案跟进。这个令到市面再掀起快速抗原测试包抢购潮。坊间出售的快速抗原测试包五花八门。社论认为，政府应该借助消委会的力量，尽快协助进行有关快测的测试。成报的社论。

醫管局裏面各方面咧，就嗰啲檢測陽性嘅百分比咧，其實都係喺一個相當之高企嘅位置嘅。咁所以我會睇而家咧，就仲係喺嗰個疫情嘅爬山階段啦。咁以 Omicron 個變種病毒咧，就每平均 2.7 日，佢個數目又翻，咁同埋你嗰個即時傳播率咧，就係平均大一個人傳俾三個人咧。咁我會估計咧，咁嗰個數字咧，就喺今個星期啊，即係再過幾日裏面咧，更加會大幅度咁樣嚟到攀升。嗱，咁咧就市民大眾咧，其實就有好多嘢可以配合嘅。咁其中咧就最重要咧，就都係接種疫苗。嗱，香港而家咧，你睇翻政府佢嗰、那個疫苗接種統計嘅數字裏面咧，咁完成兩針咧，先至係較為穩陣咁嚟計啦。咁呢啲屬於高危，即係未曾打完兩針疫苗嘅兒童同埋60歲以上嘅長者啊。咁加埋咧有132萬人咧係屬於高危，即係佢染病之後咧有較高機會咧係產生重症嘅。咁當中60歲以上有80萬，3-11歲咧就有52萬。咁所以當務之急咧，咁其實咧就係、是政府真係要加快嗰個每日接種疫苗個劑數啦。咁如果你睇翻過去嗰兩日咧，咁其實嗰個每日接種疫苗劑數唔單止冇升，反而仲輕微跌咗添。咁所以咧就政府而家咧都真係要認真去正視呢個問題啦。咁其實你話要加快香港每日疫苗接種劑數作為重中之重嘅目標咧，咁我都同有關當局啊各方面嘅部署緊幫緊香港疫情嘅人士外援咧，即係有同佢直接溝通過嘅。嗱、安老院舍咧，咁係其中一個重點啦。咁我睇翻社會福利處裏邊嗰個資料啊，咁包括資助同埋非資助嗰啲宿位咧，咁就講緊有74,000個嘅大約。咁呢7萬多個宿位裏面住緊嘅院友啊，咁裏面呢絕大部分就係未曾接種疫苗，一劑都冇接種嘅絕大部分。咁而家每日死亡嘅個案呢，就其實有超過60%呢都係嚟自呢啲住喺院舍裏面嘅院友啊。咁所以呢就如果你話排嗰個優先次序呢，就應該係盡快組織一啲外展隊呢，就去幫呢74,000多人呢，就短時間之內呢就完成嗰個接種。咁呢度需要嘅人手呢，就應該主要都係喺私營機構裏面嗰啲嘅醫生啊、護士啊，或者係醫管局裏面呢。其實醫管局裏面老人科呢一向以嚟呢有一啲外展隊嘅。咁呢啲外展隊呢有醫生啦、啊、咁有護士啦、啊、咁其實就喺可行嘅情況下面呢，盡快呢就動員呢兩方面嘅人員呢上去啲院舍呢，就幫呢啲人士去到接種啦、啊。咁如果你話真係動員唔到嘅，咁其實人手係夠嘅。咁如果你話實際上面動員唔到，有需要揾外援，我覺得都係要揾外援，因為你唔盡快幫呢啲人接種呢，咁跟你睇到呢就院舍裏面嗰個爆發嘅速度呢係嚟得好快 嘅。我想問一下呢，因為近日嗰個快速測試呢一個嘅角色可以話唔同咗，因為政府公布就話如果市民自己做快速測試係呈陽性呢，通報之後就會被列為呢一個陽性個案嘅，咁就唔需要再做核酸檢測呢去做確認嘅。不過暫時就仲未推嗰、那個即係俾啲市民去登記自己係快速測試陽性嗰個嘅網㗎啦。咁點睇呢一個做法呢？快速測試陽性就當係直接係陽性。另外呢、這個同呢、這個措施相關嘅就係話，亦都公布咧取消就住一啲高危場所，包括咧出現比較多個案嘅一啲食肆等等咧，發出強制檢測公告，改為咧向相關人士咧派快速檢測套裝。對於追蹤工作嚟講，又如何咧？有冇影響咧？定係去到呢個階段，其實都冇必要係話一定要即係某啲食肆比較多個案再做強檢啦。咁點睇咧？呢個又？ 其實呢個都是一個必然的方向的。咁如果你即係市民大眾睇翻咧，就喺世界各地咧，就當佢嗰、那個疫情咧就轉去一個新嘅階段，咁每日咧就有數以萬計，甚至乎咧就數以10萬計嘅個案出現嘅時候咧，咁你喺各方面應對嗰個策略咧，必定係有一個轉移嘅。咁當中咧就如果你可以咧，就將嗰個檢測 就由核酸轉去做抗原咁啊，咁呢個對於市民大眾嚟講咧，佢一方面可以更快知道嗰個結果啦，咁另一方面咧，抗原測試嘅好處咧，佢可以咧就喺有市民大眾感染咗病發最高傳染性嘅時候咧，咁佢喺嗰個階段做個檢測咧，咁其實都係作為一個高靈敏度嘅方法咧。咁你市民知道咧，就佢係受到感染啦，咁佢咧就可以馬上開始咧，就喺家居裏面咧就自行隔離，就採取一啲適當嘅預防措施啊，通知公司啊，去到請病假。咁呢個咧係一個正確同埋好嘅發展嚟嘅。咁抗原測試咧，就喺香港就暫時嗰個供應睇到咧，都係足夠啦。咁同埋就喺內地嗰度咧，就都陸續咧有大量呢啲高質素嘅抗原測試劑咧，係供應緊支持緊香港呢方面嗰個嘅需要嘅。咁所以我估計政府咧，就佢短時間之內處理咗嗰個電子平台咁啊。咁咧就市民可以上去登記，咁其後咧就嗰個確診嘅數字就會明顯就比起而家咧就更加大幅度咁樣攀升。咁咧就你對於呢啲市民佢嗰個年齡層啊，就地區嘅分布啊，就有冇接種疫苗啊，呢啲資訊咧會掌握得更加好，因為你善用嗰個科技去到防疫啊，收集呢啲資料咧，咁你可以咧就更加貼近咧就嗰個疫情嘅情況咧，就俾市民去到知道，因為佢係直接輸入去一個電子平台啊嘛。咁即係你跟住落嚟咧，要去做啲統計啊，要去整合啊，分年齡層分析啊，咁同埋咧就聚焦睇翻估算有幾多人咧真係有需要集中咧去幫佢哋安排一啲治療嘅設施，呢個會係好大幫助。 但呢個就涉及到準確度嘅問題，同埋嗰個市民自己適唔適用呢一啲嘅科技啦，或者自我申報嘅問題咯，呢個。 但其實嗰、那個抗原測試嘅準確度咧，都係相當之好嘅。咁當然你市民要懂得去到使用啦。咁如果係一般工作人口、成年人咁啊，咁我相信咧，就大部分人佢去到使用嘅時候咧，都應該係冇問題嘅。咁如果係兒童或者長者咧，咁固然咧，佢哋就未必可以咧就自行做到呢個抗原嘅檢測啦。咁呢啲叫兒童同埋長者咧，佢哋要有需要做嗰個抗原檢測嘅時候咧，就需要其他人去到幫手啦。咁呢個咧，就我相信政府佢都係會有去嗰個嘅部署啦。咁會係點樣安排咧？咁可以咧，就係你譬如而家有一啲做核酸檢測嘅街站咁啊，咁你改為有一啲流動嘅抗原檢測嘅街站，咁就針對翻呢啲冇辦法自己做到嗰個抗原檢測嘅人士咧，就幫佢去做咯。但係絕大部分嘅人士咧，咁其實佢係自己可以咧自行準確咁執行到咧嗰個抗原測試咧，嚟到進行取得一個可靠嘅結果。 Okay. 近日咧啲確診個案增加啦，死亡嘅個案亦都增加啦，殮房亦都話有爆滿嘅情況。咁見到譬如公眾殮房嘅用量去到話九成啊爆滿啦咁樣。有報章就話有殯儀館咧就唔接受一啲新冠死者去撤靈嘅，咁亦都話如果佢哋要火化之前翻館撤靈咧，即係翻殯儀館撤靈嘅話咧，都要先喺醫院或者係殮房咧將個遺體咧入咗棺木。並且密封撤靈嘅時候，亦都唔可以瞻仰遺容。有啲殯儀館咁嘅講法嘅。從傳染病嘅角度嚟講，一啲死者唔翻去殯儀館係咪一個即係可以接受嘅方法？定係都仍然有傳播風險，所以覺得佢哋呢個做法都係可以接受咧？ 但其實如果你話係講個傳播風險啊，咁其實最危險會令到市民受到感染咧，就係你身邊咧。感染咗一啲嘅人士，咁如果你話有喺譬如殯儀館裏面，咁如果係有人咧，佢係譬如除口罩食煙，或者佢佩戴口罩嘅時候咧，咁戴得唔好，咁你見到兩個鼻孔咧，呢啲咧先至係最高風險嘅地方。咁如果係呢啲死者嘅遺體咁啊，咁本身咧就香港而家咧就住呢啲遺體個處理咧，其實都已經係有一套既定嘅標準啦。咁新冠肺炎感染之後死亡嘅人士咧，屬於第二類嘅遺體啦。咁第二類嘅遺體咧，咁佢喺嗰個入屍袋裏面嘅安排啊，就殯儀館瞻仰遺容啊，就防腐處理啊，就 裝身啊、化妝啊呢啲各方面咧，其實都已經咧喺年幾前咧就政府有幾詳細嘅指引。咁而家咧，你短時間之內咧就多咗好大量呢啲遺體要處理啊。咁需唔需要喺嗰個處理上邊咧就比較有一啲彈性加快咧？咁呢個我相信就需要政府食環啊，或者衞生防護中心嗰度咧，就同翻殯儀業界咧，佢哋去解釋咧，就等佢哋明白嗰個處理咧，咁都大家合作咧，就去到解決到嗰個問題啦。咁始終遺體，如果你跟翻政府而家第二類呢啲遺體處理嘅方法處理咗之後咧，咁其實係對於傳染上邊嗰個風險係相當之細嘅，咁遠遠低過咧大家譬如係。日常出去喺社區裏面就活動啊，搭地鐵啊，甚至乎咧就喺呢啲商場啊，或者喺餐廳裏面除低口罩進食咧，咁嗰個風險咧，你社區活動嘅風險相對嚟講係仲高。 嗯，另外想問你有關於出院個標準啊，之前就係話啲冇病徵者啦，最快就係檢測陽性之後第七日驗到陰性咧，就可以出院翻屋企，咁啊留14日啦，就仍然陰性咧就可以恢復自由嘅。最新嘅做法就係話，如果個病人喺臨床情况系稳定嘅话咧，而屋企嘅情况又许可啦，或者嗰啲社区隔离设施系接收咧，可以都俾个病人啊尽早出院。如果系打埋针嘅话咧，第六、第七日连续系攞到两次阴性结果咧，就直情唔需要隔离添。点睇嗰个出院结果嘅调整啊？出院个准则嘅调整啊？ 嗱，咁感染咗之后咧，就过咗第七日，咁嗰个传染嘅风险大幅度下降咧。呢、这個係有大量嘅科學證據咧，都係證明咗咁嘅安排咧係合適同埋安全嘅。咁現時咧，較早時候就香港出現嗰個嘅情況咧，就喺社區裏面咧有好大量，就數以萬計，甚至乎數以十萬計咧高傳染性嘅人士咧，就喺社區裏面咧就遊走周圍出動啊。咁你相反咧，就喺醫院裏面。咁佢過咗幾日嘅時候，咁大部分咧接種過兩劑疫苗，佢已經係康復啦，就個病徵消退咗。咁甚至乎咧，就各方面嗰啲檢測都顯示咧，佢已經係屬於低傳染性。咁但係礙於咧過往就嗰個出院嘅標準，因為出院咧就有個隔離令啊，咁嗰度咧就造成咗一個綁手綁腳嘅情況啦。就社區好多高傳染性嘅人士，就醫院裏面咧就出現塞車，就有好多低傳染性嘅人士咧。就未能夠適時咧，就去到咧就安排佢哋咧就出院，就去其他非醫院嘅隔離措施，或者甚至乎俾佢喺家居裏面咧就繼續康復。咁所以而家咧就佢有一個彈性嘅處理啊。咁當中最重要嗰個環節咧，就係、是、你交翻俾醫管局嘅醫生做一個臨床嘅判斷，同埋將嗰個解除喺醫院裏面隔離檢疫令。經衛生署署長咧就授權醫管局嘅前線醫生咧可以簽署， 做十日 由醫生判斷認為適合咧俾佢出院，呢個係最重要嘅發展。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整體疫情應該都想講下有關於院舍嘅情況啊，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首办表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一如既往获邀列席人大会议开幕和闭幕式。鉴于香港当前疫情严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留港继续领导香港特区全力抗疫，以稳控疫情为压倒一切的任务。预算案建议将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面所有将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所有信贷担保产品的申请期延长一年至到出年六月底，亦都会优化计划下的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每间企业最高贷款上限增加至900万元，最长还款期延长至10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 100%担保特惠贷款已经批出47000宗申请，涉及超过800亿元款项。另外，邱腾华话，旅游业是最受打击行业之一，1700间旅行社当中有超过100间结业。预算案提出推广文化古迹本地游，亦都会加强旅游从业员的培训。他又话，旅游业界中长线必须转型，以往只是靠带团购物，将来难以持续。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持续，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军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威慑力量置于特别戒备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日晚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的时候说，相信未来24小时是乌克兰的关键时期。俄军周末从四面八方持续对乌克兰发动进攻，未能够控制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但是据报从南部围攻两个黑海港口城市的行动取得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意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举行谈判。泽连斯基说，双方代表团将会在无先决条件的情况之下展开谈判。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攻势持续，总统普京将核威慑力量置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白宫呼吁中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中国已经执行了美国和盟国对俄罗斯实施的部分制裁措施，并在上个星期发言支持乌克兰主权，但是认为北京应该有更多行动。普萨基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现在不是袖手旁观的时候，应该发声并且谴责普京和俄罗斯入侵主权国家。又说总统拜登最近没有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不排除未来会有电话沟通。在北京，外交部日前说，当前形势之下，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大门没有完全关上，中方将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欢迎并且鼓励一切致力于推动外交解决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68跌98点，总成交金额7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9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3.6跌4毫，阿里巴巴103.3跌2蚊，友邦保险81.4跌1毫，美团170.8升6毫，快手90.4升3.75，中国平安60.3跌3毫，网易153.9升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3，日元115.6，瑞士法郎0.928，加元1.277，人民币6.31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6563点，升82点。港金报178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88美元，卖出191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喺渡轮方面啊，富裕小轮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已经暂停服务，中环至红磡嘅航线已经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确诊咗新型冠状病毒嘅话咧，而你病征系好轻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征咧，请你唔好嚟急症室。因為急症室我們都不會安排你入醫院的。如果你認為自己還有需要去看醫生的話，你可以預約我們的指定診所，我們那裡的同事是會幫得到你的。另外我們有一個新的出院安排，病人在經過醫生的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就會安排他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新的出院安排，可以騰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哋預計咧，嚟緊一段時間，疫情依然係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醫院嘅話咧，請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齊去克服呢一個疫情。 要預防疾病傳播，應確保去水渠嘅隔氣彎管內有足夠嘅水。每星期將約半公升清水倒入每個排水口，仲要定期檢查洗手盆、浴缸、座廁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2月28日，新增26026宗确诊。再多110人死亡。 院舍人手紧张，社署将紧急向内地聘用1000人。 美、英、加与欧盟宣布将部分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移出。 乌克兰与俄罗斯同意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同大家講過，政府就在上個禮拜宣布，為了加快一些流程，市民如果是自己買了一些快速抗原測試的檢測，而測到自己是陽性的話，可以經網上登記就會被確認為一個陽性個案去跟進。不過現在整個登記平台就說會稍後會推出的。但是現在市面上都見到不少這些的快速測試劑，究竟哪些才叫准呢？或者应该怎样选呢？是看价钱还是有其他的准则的呢？又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谈。电话旁边有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兼任副教授焦彦图，早晨。 是，早晨。 早晨，焦彦图。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都讲到有一个新的准则，就是用一个快速抗原测试阳性就当是阳性个案跟进。政府现在都说会接纳香港啦、国家药监局啦、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啦，以及欧盟认可的快速测试的抗原测试产品的。可不可以讲一下，其实现在市面上面的卖的那些是不是全部都在这四个的范围之内啦？还有本身这四个范围的准则大家之间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呢？标准上面。 是，以我的理解呢，市面上呢大部分买到的快速测试都是符合即是香港政府讲的四个要求的。咁但係的確呢，亦都係存在住有一小部分呢，係其實係未係喺頭先嗰四個即係準則入面，係喺條街度係可以買到囉。 嗯， 咁頭先就講啦，呢四個準則本身自己之間係咪有啲鬆啲、有啲緊啲嘅咧？佢哋嘅標準係咪都有唔同、有分別嘅咧？ 其實大家之間的標準是有分別的，咁其中一樣值得留意的呢，就是要需唔需要做一個臨床的測試啊。咁但係其實喺國家藥監局啦，喺美國 FDA 啦，以至於歐盟裏面呢，其實呢都有呢、這個需求嘅。咁但係呢要留意呢，就係喺歐盟裏面呢有兩個級數嘅，一個呢就叫做 CE-IVD， 一個呢就係、是、純粹呢係一個叫做 self-declared， 即係自己去申報嘅一個機制。咁自我申報嘅機制呢，其實就唔需要通過任何臨床嘅認證就可以攞到嘅。咁我諗市民就要需要留意呢樣嘢啦。 咁所以市面上面賣到嗰啲究竟以歐盟為例，係歐盟認可啊，定係你頭先講話自我申報其實未必認可咗，係邊一樣多嘅呢？其實 其實兩樣都有嘅，咁呢個就的確就係要睇翻，即係上網去睇翻個名單，去尋找翻嗰個牌子究竟係邊一種嘅CE咯。因為其實每一兩種咧都可以容許到個生產商喺個包裝嗰度嘅印上CE呢兩個字咯。 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因為一般人都未必知道CE 印咗CE嘅話係代表咩意思？又係咪代表頭先你話即係未必係等於歐盟去認證嘅喎？係咪咁樣解？ 是啊，即是 CE 其实就可以好阔嘅。咁其实本身印 CE 呢，纯粹就係个生产方觉得自己係应付到即係佢欧盟定下嘅一个生产嘅条件或者規格。咁呢就可以呢去做一个即係自我报备嘅一个程序。咁呢个自我报备程序呢，其实唔牵涉住有第三方或者有任何政府嘅机构去做一个评核。咁所以純粹即係自我提供咗呢個資料之後呢，咁就可以去印 CE 呢個字啦。咁呢個當然就係個認受性非常之低啦。咁但係即係喺呢個新冠呢個快速測試、抗原快速測試為例呢，歐盟佢有一個更加嚴謹嘅準則呢，就係、是、需要即係每一個生產商呢係要喺一個第三方嘅醫療機構呢去進行一個臨床嘅測試，咁係亦都要需要牽涉住過百個啦，甚至上千個以上嘅病人嘅樣本同金標準核酸測試去做一個對比，去證明即係佢哋嗰個測試無論喺唔同嘅病毒量都能夠達到一定水平嘅準確率。 你頭先講到要做到呢個準則，有一個臨床測試有第三方係做過嘅，呢一啲賣緊嘅測試包上面有冇啲特別嘅識別俾市民可以易啲揀到？因為聽落呢一個嘅即係標準係再嚴謹啲噶嘛。 是啊，冇錯啊，但是即係呢個好可惜地咧，其實呢樣嘢其實的確冇喺嗰個包裝上係睇得到咯，咁所以係的確係俾市民嚟講係比較困難。唯一可以做到嘅就真係去翻即係歐盟嗰個網站啦，which is我哋香港政府網站裏面都有呢個連結啦，去裏面去即係尋找翻嗰個品牌，而睇下佢係咪嗰個即係IVD 嗰個名單上面。 嗯，即係普羅百姓係冇辦法從個包裝上面睇到任何嘅比較即係相對嚴謹嘅資訊，睇到佢哋係做一啲比較嚴謹嘅測試，係咪咧？因為頭先你講話好多時候都係睇名單，上翻網頁睇名單，但我見有啲報道都講到話名單係首先係英文啦，同埋係幾十頁嘅喎，見有啲去到，對於一般市民嚟講係咪比較難去辨識到咧？都 呢個絕對係唔容易啊！咁所以其實我最理想嘅建議就當然就係香港政府佢能夠有一個更加清晰嘅指引啦。咁但係即係我諗而家個情況係由於我哋快速測試嘅供應係有限啦，咁而政府亦都好難夠從百幾個歐盟即係認可嘅名單裏面去將佢哋全部列出嚟咯。咁所以另一個大家市民可以留意嘅就係、是、其實香港政府亦都有直接去採購一啲佢哋認為合資格嘅快速測試啦，而佢哋亦都係作過內部嘅評核。甚至是有對 Omicron 的呢個新型的呢個變毒株去作咗一個考核，認為即係佢哋嘅性能是 OK 咯，咁先至會係即係採購，然後去派發俾市民咯。 另外有啲人就關心就算即係睇個名單之外啦，個準確度咧係喺應付新冠病毒嚟講都有 Omicron 或者原本嗰只嘅病毒噶嘛，應付 Omicron 方面成個準確度會唔會再低啲咧？同埋而家市面上有啲快速嘅測試咧，其實個價錢都幾低喎，可能佢十幾廿蚊最平去到咁，有冇留意過呢啲情況？而呢一啲產品嗰個可靠程度係點？ 係。 即係其實價錢就未必一定係直接反映嗰、那個產品究竟係好定唔好嘅。咁但係倒翻轉嚟講咧，其實點解有啲產品係要貴過即係一個你而家見到嗰個咁低嘅價錢咧？就係、是、其實正正就係代表嗰啲廠商佢有要有充足嘅資源去做呢、這個臨床嘅測試啦，確保佢哋嘅產品個認受度係高啦，佢哋個產品係真係能夠去檢測到不斷會湧現嘅一啲新型嘅變種病毒啦。咁所以其實係比較大嘅藥廠或者比較大嘅生產商或者比較有嗰、那個品牌比較好嘅生產商咧。先至有能力咧，係能夠去應變做得夠快，同埋佢哋嘅生產嗰個品質係會係理想咯。 嗯，有啲市民話我做多幾款嘅快速測試，咁係咪有安全啲咧？有冇必要咁做咧？喺現時咁嘅情況？ 現時咁嘅情況，我就認為係冇必要嘅啊，因為即係以我理解，大部分市面上買到嘅質素都係 OK 嘅，尤其是就係如果嗰個快速測試話到俾你聽係陽性咧，其實嗰個可信度係非常之高嘅。咁但係倒翻轉，如果佢話俾你係陰性咧，其實任何一種快速測試咧都好難係一個病毒量較低嘅時候，或者可能啱啱中招嘅時候，能夠話到俾你聽你係一個真正嘅陰性嘅結果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個建議咧反而係做得頻密啲，即係如果手上有多幾個快速測試，係寧願做得頻密啲，而唔係一次過連續做幾款嘅牌子咯。 嗯，整體嚟講啊，因為快速測試嚟緊都會即係認可做一個嘅陽性個案嘛，如果結果係陽性嘅話， 嗯、 有啲乜嘢提醒啲用家咧喺採樣嗰方面，有啲咩地方可能係最容易係令到個準確度出問題啊，或者啲手勢唔正確啊等等咧？ 嗯，採樣的確係直接影響嗰個快速測試究竟準定唔準嘅，咁所以係非常之重要啦。咁最好嘅選擇方式咧，都會係即係鼻腔拭子嘅方法，因為咧嗰個病毒量又好，即係採集嘅容易度，以至於嗰、那個嗰、那個穩定性咧，都係透過鼻腔去採樣咧，係會比較理想，有大型有非常之多嘅學術數據去支撐呢樣嘢啊。咁所以即係其實做鼻腔拭子嘅時候咧，都要確保就係個拭子要放入鼻嗰嚿入啦，真係要掂到內壁即係黏膜嘅位置啦然後咧就唔好心急啦，真係去詳細去慢慢咁樣去打圈啊，去撩個側邊啊，的確係會痕，係會有不適嘅。咁但係亦都係正正係咁咧，你先至能夠採集到足夠嘅病毒咧，去俾到一個準確啲嘅結果咯。 OK， 好啊，唔該曬趙燕圖，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趙燕圖係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兼任副教授嚟嘅，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怡，製作張遠君。 日本近年冒起了一个系列的畅销书，就是松浦弥太郎的100个基本系列。 松浦弥太郎1965年出生，高中都没有读完，在完全不懂半句英文的情况之下，只身前往美国闯荡。回到日本之后，逐步实现开设书店的梦想。1992年成立以贩卖旧杂志和专业书籍的小书店，2000年创立以货车运送的移动书店，2002年以自由为主题开设 Cowbook 书店。所谓自由为主题，就是将自己感兴趣的摄影集、艺术、绘本等书籍展示于店内，和读者们分享和交流。2006年担任一本以讨论书籍为题材的杂志总编辑，跟着写了几本书，包括《自在的旅行》、不能不去爱的两件事、放下包袱的轻生活练习、日日一百，都畅销一时。2012年出版了松浦弥太郎的100个基本，写下藉由生活中所体验出来的100个处世原则。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是漫长人生旅行之中的心灵指引地图，但不是人生指引的定论，而是为了能够活得更加似自己，在每一句原则下不定期修正它。接住下来，松浦弥太郎又写了100个工作基本加100个生活基本、100个领导基本加100个工作实践。在日本掀起了一个阅读和实践100个基本的风潮，海峡两岸亦都分别翻译了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 100个基本系列 都是写一个短句，然后作简短的解释，很容易明白，但亦都可以自己对这个短句作不同的思考。接下来几日，我选其中一些，并是以个人经验去讨论。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院舍昨日有新增66间的院舍有个案，涉及到大约600几个员工和院友，第五波来讲累计大约500几间的院舍都有个案。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子光昨日就宣布两个措施，包括就说社署紧急向内地试行聘用1000名的临时合约照顾员，为期三个月，另外就说未来三个月都会放宽补充劳工计划规定，俾一啲津助院舍係申请输入护理员嘅。两个措施对于而家人手紧张嘅情况可以帮到几多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嘅，有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早晨。 早晨，施乐文。 早晨，陈志玉。先讲话1000名嗰个临时合约照顾员啦，内地试行直接聘用，点睇呢个做法？同埋成个做法而家具体系点啊？你哋聘用啊，定系政府去做嘅？ 而家嚟讲咧，就因为好多嘅安老院舍其实都有长者咧系染疫，系需要滞留喺安老院舍，即系佢哋如果唔系重症嘅话咧，其实都唔可以送去医院接受治疗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其实有一部分嘅安老院舍咧，佢系冇能力去处理染疫嘅长者喺院舍入边嘅照顾。譬如一啲情况咧，就话嗰间院舍佢可能，除了老人家染疫之外，所有的職員都全部染疫回不到工的。在這樣的情況底下，那間院舍的老人家就會轉去由社會福利處在社區會堂設立的一些暫托中心去照顧這一批老人家。所以現在社署呢就是直接會聘用1000名臨時的一些照顧員過來香港呢，在這些暫托中心呢去照顧這些長者的。這個是其中的一項措施啦。第二項措施呢就說各方都是公布了會在未來的三個月呢就容許業界透過補充勞工計劃呢去輸入一些內地的護理人員過來香港呢就支援院舍的那個工作啦。咁呢兩項措施咧，都係琴日即係所講嘅嗰個安排啦。 我想知咧，先講1000名內地照顧員話緊急喺內地請翻嚟咧，會幾時真係嚟到香港啦？同埋，我想知而家業界其實有冇計過爭幾多呢啲照顧員咧？1000名又係咪夠填咧？同埋係政府請咗翻嚟，即係或者社署請翻嚟啊？我先話，會係咪社署分翻啲人去唔同嘅院舍咁樣嘅？ 1000名的臨時照顧員咧，就唔係去院舍工作嘅，即係去一啲社區會堂嘅暫托中心啦，係照顧一啲染疫嘅長者啦。咁呢一個安排嚟講咧，當然1000名係咪足夠嘅話咧，這個都係即係反映緊而家香港我哋面對即係長者照顧方面咧，人手係極度不足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面對嘅嗰個危機。如果更加多嘅老人安老院舍係因為佢處理一啲染疫嘅長者或者營運作方面咧係冇辦法支撐到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會更加多嘅安老院舍嘅長者咧，佢一方面冇辦法送去醫院接受治療啦，就要進入呢啲社區嘅處所啦，就暫時由社會處安排去即係照顧呢一批長者，咁變成所需要嘅處所同埋相關嘅護理人員咧，係需要越嚟越多嘅。因為我哋而家面對緊嘅呢一波疫情咧，我哋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如果個疫情再進一步惡化嘅情況底下咧，我哋有啲乜嘢嘅措施去即係支援成個醫療體系同埋長者嘅嗰個照顧嘅服務？ 你預計呢班人幾時會到，或者你覺得需要幾時會到啦？同埋係咪咁容易請到咧？有冇吸引力咧？對於啲內地照顧員嚟講， 而家嚟講咧，人手嗰個不足嘅危機咧，係即係迫在眉睫嘅。如果社會處直接聘請嘅呢1000名護理員咧，就最基本嗰個時間方面咧，應該要兩個星期之內咧，到香港，即係先至可以嚟得切。 同樣的安排咧，係安老院者透過補充勞工計劃嗰個輸入勞工咧，亦都需要喺兩個星期之內完成，先至可以即係嚟得切我哋去應對呢一波嘅即係危機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個時間趕唔切嘅話咧，其實會造成一個更加災難性的一個情況。 我就想問一下個時間上面，因為你請人即雖然話省卻了四個星期話本地登廣告啊嗰樣嘢啦，咁但係始終可能都最快聽你講都要兩個禮拜，你都仲要培訓啦，仲要即種種嘅講解啊適應咁啊，係幾時先可以正式投入工作咧？有冇計過？如果真係投入工作啦，會唔會已經到即呢一波疫情唔係最高峰，甚至係慢慢滑落嚟，到時個人手又未必最緊嘅時候咯？又會唔會咁？ 而家嗰個情況咧，其實都唔係考慮從內地輸入嘅呢一啲護理員嗰個培訓嘅安排，因為你而家嗰個疫情危急嘅情況咧，就基本上係需要有基本嘅人手去提供一啲基本嘅照顧嗰個服務。咁所以就呢啲內地嘅護理員，當然佢哋嚟香港之前有一部分嘅人啦，可能有相關嘅經驗啦，亦都接受過相關嘅培訓嘅。咁但係就算佢即係冇經驗都好啦，過到嚟香港其實亦都可以即係提供一啲在職嘅培訓。我相信佢哋一嚟到香港已經係即係參與嗰、那個呢一場戰役，即係參與緊院社嘅一啲即係支援嘅工作，就冇時間再去做其他嗰個安排㗎啦。 嗯，我見有啲勞工界都擔心，即係會唔會同本地嘅工人去即係所謂爭飯碗啦，或者人手嗰個情況啦。今次呢個特別嘅安排係咪可以話即係短啲嘅合約期？就算係補充勞工計劃，就過往可能一般係兩年合約嘅，而家可能一年以下或者九個月等。點睇呢個講法咧？又 呢個時間嘅安排咧，其實如果係短期嘅合約嘅話咧，係唔現實嘅，因為喺而家咁危急嘅關頭，疫情咁嚴峻嘅情況底下咧，願意過嚟香港做嘢嘅一啲即係內地嘅護理員啦，其實人數我相信都唔會太多嘅。因為如果短短嘅三個月時間嘅話咧，我相信嗰個吸引力真係唔會大嘅。咁而透過補充勞工計劃嚟講咧，講緊係兩年嘅合約啦，咁先至即係有可能令到一班即係內地嘅護理人員佢哋覺得有比較長嘅工作時間啦，佢哋有個吸引力過嚟香港咧去做嘢咯。短期嘅話，我相信係唔現實嘅一啲做法。 嗯，佢哋話有啲去到即係開九個月咁樣嘅。不過另外我就想問另一樣啦。我見到政府都話係咪都係時候檢討下喺唔影響院舍運作之下，俾一啲打咗疫苗當日快速測試有陰性結果嘅家人咧，都可以去院舍嗰度照顧啲院友咧，同唔同意放寬到咁樣啊？ 而家安老院舍嗰個情況咧，其實無論係人手短缺嘅問題，或者院舍入面染疫的长者的人数是不断地去上升的，所以院舍的环境其实都可以形容是一个比较恶劣的一个情况。如果一些家人就算他接种了疫苗也好，其实俾家人進入院舍啦，呢個本身對個老人即係個家人本身都係一個風險嘅，因為院舍嚟講咧，好多嘅院舍即係超過一半以上啦，其實都係照顧緊一啲染疫嘅長者喺院舍入邊，咁其他即係社區嘅人士進入院舍嘅話咧，都會有一個感染嘅風險啦，同埋佢哋亦都可能有機會有社區嘅病毒再帶翻入去院舍，即係造成一啲交叉感染咁樣。 Okay. 此同係啦，即係有一個咁嘅情況、 okay. 都未必係幫得到。 明白，好啊，唔該曬陳志玉，陳志玉就係安老服務協會主席嚟嘅，講到嚟緊睇會有啲招數啦，可以增加到院舍嘅人手嘅。